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谢尔顿，是一名大专生，然后就是大专生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就面临的专业就是有一个选择，要不要专升本。家里人呢一直就是介意我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啊，你怎么着你也得专升本啊，考一个本科文凭。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毕竟我学的这个专业就是专升本，在这个城市就没有对口的，所以就是一直在搁置。然后前段时间我爸又问起了这个问题，然后也是我一直就是挺苦恼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该不该就是听我爸的，可以学一个就是跟这个专业没关系的，然后考一个本科呢，还是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想学什么学点什么，等过两年之后再说。反正这件事情就跟我爸那儿就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反正我觉得就是事情还是慢慢发展吧，看能走到哪儿算哪儿。 分爱会出现裂痕，两个人都要负责任，有些成长来自成人，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晚上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九八二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我这句话好像是说反了，对不对？ 不只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 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微博的这个一直播啊，在这个首页热门找到活力酒吧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您现在可以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这个有没有感觉今天咱们俩说话的这个语气跟语调有点像打鸡血一样， 就嗨起来了，是不是一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懂了，突然一下好冷。好啊，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大咖哈。 对，今 天来到我们酒吧， 真的属于大咖。 对，来到我们酒吧活力榜的两位大咖呢，是来自这个扭曲机器乐队的两位，掌声欢迎一下。 嗨，大家好。 是主唱凉凉和吉他手 Jax， 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主唱凉凉。 嘿、hey, 大家好，我是982的老司机，扭曲机器的主音吉他手 Jax。 谢谢。 哇，果然跟我们节目定位很像哈，大家都是老司机。 这一下老司机就咱们是不是先把这个车门焊死，一会儿谁也不许跳车。 要不就刹不了车了是吧？ 对， 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扭曲机器乐队的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音乐，聊一聊他们的乐队。那我们先通过一小段 MV 来了解一下扭曲机器乐队，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他们的应该是前一阵刚刚发布的一张专辑。 对，是我们最新的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 对，叫做迷 失 北 京， 一起来听一下。 下一秒开始发生逆转。 我们想让这个 MV 能够再长一点，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已经聊嗨了，跟 真的，我觉得可以把它再放一遍，因为刚刚就是看这个 再放一遍，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干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这段 MV 拍的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唱的也非常好听，因为它这个整段 MV 里边，你可以发现好多个，就是刚刚真的是忘了查数了，就是查数，我觉得能查出七八个故事来。 对，有几段故事，两位帮我们介绍，因为我看到里面有这个就是夜店的小姑娘。 对， 然后还有这个老大爷， 互不相认的老大爷， 非常有钱的人，还有包括像一些在街头上扮玩偶的这些人， 对，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V？ 其实整部 MV， 其实我们想呈现的是在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不同的角色的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的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理解吧。主要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自己真我、本我，所以我们的这个 MV 也是通过这么多个小的事例吧，反映出来这个整体的这种音乐和我们想要说的东西。 那这个 MV 当时拍的时候，这些演员都是去哪儿去找的呢？ 基本上都是朋友啊，什么或者反正就是除了没钱什么都行， 除了没钱什么都行， 都是免 费演是吗？ 对，就是免费演嘛。 有一些也有一定费用嘛。 啊，对对对， 像那个上年纪的那个老大爷， 对对对， 他的那个他像这样的演员，我们肯定要给包出来， 因为是真挨打。 对对对，他是付出了这种身体与心理， 那场戏非常精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很感动。 其实我还是因为我通过这个没有语言嘛，我还是没有太看明白这个老大爷他的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们俩之间，就是他跟那个年轻人， 对， 那个年轻人按这个剧情来说，其实年轻人是他的儿子。 对， 儿子 是这样，就是老大爷是一个比较那种混的一个，就等于说是北京顽主 啊。 对对，然后呢他早年呢带着这个，这是他儿子嘛，他们两人关系特别好，然后呢他可能因为打架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就折了。很多年，然后没有见面，但是 遮了的意思就是进去了，进监狱了， 进监狱了， 明白了。 然后他们在一个北京的特有的一个卖那个涮羊肉啊什么之类的一个小店里边，再次聚在了一起，然后想要叙叙旧，然后呢。主要的就是说来自于父亲的一种对孩子的愧疚，他觉得他消失了很多年，大概有十年吧，二十年太长了， 可能这是一个可能中国人很传统的一个思想。 对，他觉得孩子他也没怎么管，然后现在 有点亏欠他很多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但是他的儿子还是 爆发了， 爆发。他可你看这个镜头里边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是他在和他，就是说他爸举起酒杯要跟他儿子喝， 对， 但是他儿子就直接就把酒杯摔了，然后站起来， 这个冲突感还是挺强烈。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剧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能从这里面的很多段故事，还有包括那个在夜店里哭泣的小姑娘， 对 对，还有这个扮玩偶的那个男孩和他的女朋友， 对 对，还有一个那个老哥非常的有钱，也是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种 土豪 的一张桌子上，刚请人吃完饭，但是虽然说事儿办了，但是他觉得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这种感觉嘛。 就只有钱，啥都没有。 对，就是这个意思。 哎， 穷的就剩钱了。 对，就是除了钱啥都没有。 我还在沉浸刚刚在那几段小故事里边，还在想说这个迷失北京，有多少人在北京这么大一座城市里边迷失了真正的本我跟自我， 对对对， 然后这 一 下突然 把你拉回来 了，羡慕拉回来，哎，这还是得比较真实一点更好一点。 我就是真实，我就是很羡慕呀，对不 对？我也很羡慕，我也很羡慕。 对，好，还是聊回我们今天的这个扭曲机器乐队哈，那个我们刚才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刷屏，有人说这个 对对对， 举起你们的手来，举起你们的手，还有人说这个有样。对，还有人说这个啊，老道呢？老道今天是没来哈，有点 这个因为道哥现在这个 比较忙， 比较忙，比较忙，是吧？ 对， 那其实想看老道，还有包括其他扭机其他成员，你们不是马上就要有一个巡演了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在明天9月15号、 明天就开始了。 对，如果各位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想看这个扭机的这个现场的话呢，明天也可以自行去 呼和浩特， 对对对， 自行去呼市去看一看，玩一玩。 对， 我那天早上无意中，然后真碰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小哥们儿，然后很凑巧，我们都在去一个地方去吃早饭，去吃早点。 你的邻居呗？ 不是我的邻居，不是我的邻居，不是在我家门口的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蹲点儿， 就是在等你， 可能就为了想看你。 对，特别意外。然后我是买了点吃的，然后带走，然后他就在门口叫了我，叫住了我，然后说他已经买好了去呼和浩特的火车票。 就是一直追随着你， 铁粉，这是 没准会发现他之后巡演每一个城市的票都买好 了。有可能这种朋友我们真的见了很多，包括我们今年年初在美国巡演的时候，都有那个当地的美国朋友跟随我们走了大概4-5站。很感动， 总共就5站。 是啊，4-5站说着不是多点吗？ 从头走到 5-6站。 对，从头走到尾。 那除了我们这个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这些熟悉扭曲机器的朋友们以外，肯定还有很多可能不熟悉扭曲机器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听到这个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还是请两位来介绍一下你们的乐队的整体的这么一个风格吧。因为现在就是你们也懂得嘛，就是各种风格都很流行嘛，然后你们的乐队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扭曲机器主要的风格以说唱金属与新金属为根基，是这样的一支乐队， 但是变化起来也很丰富。 不过呢，我们更愿意称自己为一支摇滚乐队，因为 摇滚 对， 因为我们从除了第一张唱片没人给你面子之外，然后之后的唱片其实我们都尽可能的融入 更多新的 更多的属于摇滚乐，然后和摇滚有关系的任何一种音乐形式， 也是新的尝试。 所以现在就是以新金属为主， 对， 但是还会有很多其他风格的歌。 那会有， 对 对 对， 你比如像 grunge 像 funk 呀这样的，可能更适合于在摇滚乐歌曲里面演奏的这种风格，然后可能会而且包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会很快的让观众融入到这个气氛里的这样的音乐形式，我们都会去尝试， 就是多元化尝试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哎，那在这次的巡演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给大家的惊喜啊，什么之类的？ 惊喜，首先我 说出来的不叫惊喜了。 对， 那你们这个问题的 其实 目的是什么？ 那些去不了的人可以听啊。 到底有没有惊喜？ 我反正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张新的唱片吧。 对，首先还是对，我们会带上我们这张专辑的这个实体专辑，因为实话说啊，现在时代造就了新的一个世界吧。我们现在说实话，CD 这个东西，说实话也很少见了。简单的说，你拿着 CD， 你可能没地儿听去，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实体专辑，我们也没做多少。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纪念，然后给一些真正喜欢听音乐和收藏专辑的朋友们留着。所以这个我觉得很珍贵。算是一个惊喜，外加上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周边产品啊，包括我们的 T 恤啊， 面的 T 恤， 巡演的 一些周边的产品， 的一些东西 都会 给大家 带到现场 啊。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音乐。 对，没错，还是很期待这次的巡演哈。 对， 然后刚才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哎，有人问了，说扭机还回北京演吗？因为这次巡演好像是没有北京的。 对，主要是基于一个原因，因为明年2018年是扭曲机器成立整整二十年，20周年，所以我们要去尽量的去利用这2018年的这个时间。 对， 然后可能北京站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家嘛，我们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天留给北京。所以 最重要的 一天留给北京。 对， 所 以是在2018年， 2018年的时候。 对，在扭曲机器迎来20周年之际，我们在北京要办一场非常非常隆重与重要的一场 见证中国扭曲机器乐队的这么一场历史性演出。 那到时候一定不要忘了， 到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我们俩， 一定会邀请你们来。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酒吧活力榜的一个节目嘛。那在前一天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扭机联系了一下，给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下 一个自己心里边的一个 top 3的榜单。 对。然后这三张专辑呢，分别是这个 Dead Breeze 的 Let's Get Free， 还有 Snot 的 Get Some， 还有这个 POD 的不认识。 我就知道你今天又得给自己 啊，那叫那个翻译过来叫南加州的会议。 南加州 啊，南加州的会议。 对， 这个应该是主唱 SoCo 就是代表南加州。 对，应该是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三张 啊。对，其实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好的摇滚乐也好，或者 不止这三曲， 对，当然不止这三张唱片，只不过可能在我自己内心里边，它可能更具有一些代表性吧。首先说第一个 Dead Parade 这个 hip hop 组合，它来自美国的佛罗里达，然后后来他们成名于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对，然后为什么？我要把他们这张唱片拿出来，其实要比他们资历要老或者更有名的 hip hop 组合要有很多很多，比如像西海岸的 NWA 啊，像什么 Public Enemy 啊，这样的老一代的hip hop 前辈。其实我喜欢他们的原因就是首先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只说政治色彩政治话题的说唱组合，对，所以这对于我来说可能跟我这个热爱摇滚乐的这种初衷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我就完全被打动了。虽然可能在当时我听不太懂他们的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可是我看到通过看 MV， 通过看他自己去翻译他们的歌词以后，然后真正了解了，其实你要做一件真正的有意义的事儿，其实怎么说呢，你不应该去伪装你自己， 对， 真实的面对生活， 对，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西方来说怎么说呢，更多我们所觉得优秀的音乐人是更多的，就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一个真正的 keep real。 那后面两张专辑也是类似这种 那像这个 Snout 翻译过来叫鼻涕虫， 鼻涕， 对，有鼻涕嘛，这个对。然后这个乐队可能很多包括喜欢听说唱金属的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因为他们只出过一张唱片，是在98年。对，然后出完这张唱片以后，其实当时这个乐队在美国其实还是正在往上走进来的这么一个趋势，可是由于可能主唱可能他个人太有个性了，然后 比较多， 他其实媒体上报道的是他出了一个车祸，其实是他是自杀，对。 所以他们只出了一张专辑， 只出了一张唱片，然后就陨落了。 那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刚刚也有人说想要在包头听到《界限》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准备到现场听才知道？ 对 吧？ 对。 但是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首《界限》这首歌。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先来听一听歌。那半点之后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跟扭曲机器一起聊聊他们的音乐。 不想再去寻找，进去身强我叫嚣，靠

们在唱这首歌，无论前方多么崎岖，有人唏嘘，有人坚信不疑，我想你知道，因为有你，我能再一次体会这爱的温度。我想你知道，因为有你，我会永远的与你纠缠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因为有你。 哇哦，我们掌声感谢一下我们今天扭曲机器的两位给我们带来的 现场演唱。我天，真的。 那刚刚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人说吉他太低了，吉他听不见，对，我们两个也很着急。 我也 这 个， 我就差、 这个、 我就差那么一点 儿， 就直接把这个麦拿过去对准吉他听歌了，告诉 你。对对对，确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调音台好像有一点小问题哈、不过没关系，如果大家想要听更燥更嗨的现场，可以去这个扭曲机器的下半年的演出。 对对对， 有几个城市。 哇，那有很多， 有 20个城市吧， 20个城市。 对，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冷的时候，先把这个北部城市走了，比如说内蒙啊、东北啊， 趁着天还没那么凉。 对对对，趁着天还暖和，赶紧去那些地儿。然后呢，我们就从东北回来以后，我们就要去南边，然后包括成都、重庆，对，然后云南。对，昆明、大理、丽江一系列的，还有浙江，还有中部一些杭州、南京、上海、 福州、厦门，我们都会去。 对，那还挺多的。 对，大概要 说中国地图。 对，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些城市20站，都 全部走过来。 对，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演出到底会去哪儿，还有他们的日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们的这个微博， 对， 看到了。 对，这个我们的一桌平台上，大连人小九说新专辑已入，9月22号晚上大连和你们一起唱，一起造。 还 有这个 诗超说梁哥南哥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录完也该去呼市了。今天晚上就走吗？还是 明天一早 ？明天一早， 明天一早 是一样的。 对 对，那你们现在是明年是20周年了吗？你们觉得就是在最开始玩乐队的那种心态和现在，就是已经变成一个老司机乐队的一个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从音乐上面来讲，可能越来越成熟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听的音乐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对音乐的理解也不太一样，然后慢慢的你成长了，你的年龄大了，你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完全又经过你的岁月，然后让你重新又去理解了一遍，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现在来讲吧，音乐的路线会更成熟，对， 更加的成熟。主唱呢？ 首先这个做摇滚乐，或者说做所谓的做音乐来说，一定是跟你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对，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保持真实的自我。怎么如何保持真实的自我？那你就要从我的作品中，你一定能找到哪个是我。对， 哪个是真实的我。当然为什么就我拿一个我们的一首歌来打比方，比如像镜子中这首歌、嗯、为什么它会成功。 嗯， 其实这首歌在我一开始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把它变成一首歌曲， 做出来，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我自己的随笔而已、嗯、因为那个时候 当时你 生活很渺， 说唱啊， 方向很很对，有机会，因为这首歌肯其实早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版本，然后我也听到过包括 hiphop 的这个版本的镜子中、是一个西安的一个朋友做的，非常专业、 嗯、 非常好，很好听，嗯，不比原版的差。 不比原版的差， 不比原版的差。 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个原版《镜子中》这首歌，那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最后也是 对，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那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刚刚咱们一直在聊这个全国的巡演的事儿、嗯，也是知道您二位就是咱们整个乐队在下半年的过程当中就有将近20场的巡回演出。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也可以算是替这些巡演城市的喜欢，就是你们的这些朋友们问一下。哪座城市的巡演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往常的这些巡演的， 对， 国内外的都包括。特别深刻的。 其实实话说啊，其实我们走到哪一站看到的，就是过来看我们演出的人也都是比较，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尖叫，然后告诉我们今天。 嗯， 会点燃这个场地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问我哪一场最好，我觉得怎么说呀，可能对于每个乐手来讲，可能对于他的那个他个人的一个点特别有意思的时候他会想起。可能对于我来说是在，我记得好像在哪，我不记得是哪站了，但是我记得这件事儿。 上岁数了难免记忆力差。 不是吧， 没事， 我觉得挺好，挺逗的一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具体忘了在哪儿了，反正是当天演到马上要，就是演出的状态特别的好，而且台上台下的气氛也特别的热烈。然后我和道哥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当时也有点口渴嘛，然后说咱们喝点东西吧。然后我们俩一人拿了一个洋酒，然后直接我们互相一对视，然后直接干了。干 了 以后 一瓶是吗？ 没有没有，一人干了一杯。 哦， 干了一瓶， 吓我 一 跳。 然后这个时候马上音乐就要开始了，然后呢我说 OK， 那准备造起来吧。我们当时都非常的激动，然后就在准备造起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拨片突然滑了一下，一下掉了。因为我可能有一个动作，很大的一个动作哈，我不知道是要举起来跟大家怎么样一下啊，反正我那拨片一下掉了。当时我一惊，我说哎呀完了，我说完了。但是特别逗的是，我的这个拨片贴在了台下一哥们儿的脑门。我当时吓坏了，我说哎， 这哥们儿幸福 的，别动，我说你别动。拿起来以后继续把这 啊继续演。 对，这件事儿我说实话真的非常的记忆犹新。 对，我估计那哥们儿记忆也挺犹新的，应该到现在还记得。 对那哥们儿当时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说哥们儿你别动。哎，怎么了？因为当时特别热嘛，大家浑身都是出的汗，我那拨片崩贴在脑门子。 我看到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有两位朋友啊，基本上是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对对对， 说这个用户62一串数字啊，这个说哥，你还记得张北音乐节咱们嗨到半夜，我回去椅子都丢了， 椅子都 嗨丢了。然后还有一哥们儿说这个喜欢噪音的耗子，就是刚刚在说到这拨片哪儿去了的时候，他直接就发出来了。把拨片贴 人 家脸 上 了， 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如果是你的话，请跟我们说一声。那刚才也是看了两位的演出，还有聊了以后，我们其实也挺好奇的，就是两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除了玩乐队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呀？或者说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 对啊，当然了，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大家除了工作以外，也得有点自己的爱好。 对对 对 对, 对， 我平时喜欢做一些有关于那个复古文化的一些东西。 复古文化， 复古文化。 对，主要是我自己有一个厂牌，专门做 一些复古的一些文化，包括 T 恤呀、啊、还有帽子呀、啊、之类的。 嗯， 对，如果有就是说就是在中国嘛，嗯，很多种文化现在是大家都在有如这个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出来。 对，包括像我们做的这些复古文化、嗯、还有一些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与机车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啊、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比较喜欢摩托车嘛，因为摩托车可以给这个 摩托车重度爱好者。 对，你喜欢机车是吗？ 啊，对对对，就喜欢那种特别复古的太子 啊，对，包本儿， 嗯，对。 一会儿你可以私下跟老师加一个微信， 对，然后去炸着街可还行。 对， 其实之前大家刚开始接触这种大排量的摩托车，主要还是以哈雷为主， 嗯， 而慢慢的以后，当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在就是刚开始接触摩托的时候，有一些误区，就觉得、嗯、啊，我一定要买一个大的排量的摩托，我一定要，我这个摩托必须声音大，然后它得怎么怎么样，其实恰恰你这么做的话，让我感觉其实你的内心是极度不自信的、 嗯、 其实可能你需要一个哈雷的这么一个摩托车来提高你的自信心。 对，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自己，因为可能有的人适合骑哈雷，有的人不适合骑哈雷、 嗯、 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在推荐，就是说宣传这我们自己的这种理念，就是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玩的一些东西， 真正喜欢的东西。 对， 嗯， 对， 就可能像我这就比较适合小绵羊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你其实会有很多种机车都适合你，但不一定是哈雷。 嗯，一会儿可以私下， 一会儿可以私下里聊一聊啊这个问题。 对，那凉凉呢？你平时会做一些什么呢？除了玩音乐以外？ 啊，我个人呢，其实可能更喜欢运动这方面的事情吧，比如滑板啊，然后像以前还会去拳馆打打拳呀、 啊、 自由搏击之类的、哦、这些事儿。 运动型的少年。 对，然后啊，已经不是少年了，好吧？ 运动就是少年， 就是少年，就是 九二年的吗？刚才说 啊， 不是九零的吗？啊，不是，不是那个九二的， 九八年二月的， 九八年二月的，对对对对对。 然后个人可能我更倾向于一些街头的服饰吧，潮牌。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个，然后我们也会私下啊，首先我也会帮他们去拍一些他们的宣传的照片呀、啊 嗯、 然后帮助他们去所谓的算是做他们的代言之类的这方面的事情啊、 嗯、 对，然后也会私下跟朋友去探讨这些怎么能够做出属于咱们中国人，或者说甚至说我们一直想做一个真正属于北京的一个可以让外国人去认可的一个街头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代表了我们作为北京人的一种性格在里面，一直在去想研究这个事情，在琢磨这个，其实已经名字我已经现在早就已经有了，然后也跟朋友已经设计了好几个版本的 logo 了、 嗯、 对，现在就差可能等着我一声令下，然后下场去 生产。一声令下 做 一下活下来。 我这边有一些消息可以提供给你。 这就是商机。 商机。 所以呢在这呼吁一下大家。 对，就是跟大家今天说一下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请大家多支持。 对，然后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刚刚哎，就是问到他们俩有什么其他爱好的时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基本上马上就答出来了啊，这个也没说就是最开始像这个 Jax 老师说的第一个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来着，肯定不是骑摩托，他说的第一个爱好是什么来着，我忘了，有点 他说的是复古 啊，对，他说的是复古、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都说摩托机车摩托 复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里边我呢又平时也比较喜欢骑车嘛， 嗯，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我叫张小乐，说跟梁老师踢实况。 梁老师 真的吗？跟我踢过吗？ 踢实况 踢过吗？ 我真的踢过吗？他这个 不会是在梦中？ 我估计是两个人在梦中相遇，然后踢了一局实况。 对，然后刚才说这个贴脸上这哥们儿说不是我，我是广州的耗子，二位哥哥都知道我是谁。知不知道的都说知道。 是一个老朋友，是一个老朋友。 对， 这个老朋友， 扭曲机器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铁杆的一个好朋友，从一个歌迷发展成了一个 我们的兄弟。 兄弟， 嗯，对。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前一阵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火了， 嗯， 还有包括再前一阵可能民谣也是火过一段时间， 嗯， 对，两位对这个就是某一个音乐类型突然间爆火特火，而且导致身边所有的人都一波风的去听这个类型的音乐，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我先给你讲一段子吧， 嗯，来讲。 那讲 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是在民谣那个时期，民谣不特别火吗？ 嗯， 很多那种上学的学的小姑娘啊，小男孩一人买一把吉他， 嗯， 然后后来弹了几天以后发现，那个吉他里边有一个 F 和弦，因为这个 F 和弦，中国 放弃了， 中国死了好几百万吉他手啊，民谣歌手。 对，啊，就是 哇，这段子细品品， 对啊， 这个是很有 越品越有味道 ，真的 是 F 和弦。 对，那你们觉得就是像这个，因为其实，在民谣之后，很多人说，可能下一个火起来的就是这个摇滚， 说唱摇滚， 说是这个金属也是， 嗯。 那这个说唱一下就突然间火了， 我觉得。哎呀，我感觉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吧，就是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传播速度， 对， 让大家都有很快的一个时间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外加上我觉得，就是不管是 hip hop 也好，嘻哈文化也好，这些也是很年轻化的一种东西。其实，在国外，hip hop 不年轻， 我是说 hip hop 文化在中国很多年趋于年轻化嘛，小孩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很喜欢。我倒没说这个文化有多年轻， 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有一个特别。这属于中国自己的一个特色，就包括我们当时的时候，这种新金属， diss谁？ 新金属， 来随便 说唱金属这种风格，在当年我们其实也是，按现在的话来说，我们是最火的那支乐队， 嗯， 我们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个风格里面，我们是鼻祖， 嗯。 可是因为就像刚才李楠说的那个，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可能 当时互联网没 那 么， 对，没有那么发达， 甚至更火， 可能甚至你有一部手机已经很有钱，很厉害了，所以在那种时代的影响下，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更愿意去走出去，可能所有喜欢这种无论是摇滚乐还是说唱还是朋克，所有喜欢这种现代音乐的年轻人都，我们都是去同一个去看演出的地方，我们在那儿去见面去交流，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只能，可能所有年轻人只能通过网络， 手机通过网络， 可是你所看到的那个最前沿的那个告诉你的那个文化，它并不是最有底蕴的东西，所以这就跟西方完全成相反的一个趋势。西方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先了解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个东西是由谁来发明的， 对， 都有谁了解了以后，我才会去有选择性的 去 挑我自己认为属于适合我自己的艺人也好，乐队也好。而咱们中国就是啊，填鸭式的教育一样， 对，真的是 我植入你脑子里，媒体直接植入到你脑子里，我就告诉你，这就是现在最火的最好的，其实那都是金钱堆出来的。 对， 就是一二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现在比如说 hip hop 嘻哈这种音乐形式这么火，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因为这个节目，而是它只过通过这个节目更加的传播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有这个音乐风格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开始，比如说像零几年的时候，已经有中国很喜欢 hip hop 音乐的朋友开始做这个东西，他们通过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推广这个东西，但是他有可能他们没有火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今天的。 你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可能，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像摇滚乐一样，一说到中国人的 hiphop， 中国人的说唱，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说北京人的， 对， 北京人玩 的。 然后我也很有幸的是，这些在当时我认为是真正的 rapper， 真正的 rapper，真正的艺术家的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在当时我们都是朋友，我们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玩的吗？我们可能是在五道口的一个可能五道口宾馆门口，我们几个有一个哥们儿在那儿打着 B-box，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儿 freestyle 一段。 这 才是真正的街头文化。 我们在， 对 你是在把你所有你喜欢的这个东西，你通过你的大脑，通过你的嘴，在这一刻和你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交流，这是真正的，这是才是真的，而不是说你看到电视里啊，好，我去回家写一个。 嗯， 可能所有的孩子，当你可能当你看到八英里了以后，你才知道啊，什么是 hiphop， 什么是 battle， 什么是 freestyle。 对对对，没错。哎，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十七点， 我真的好想， 好 想再 聊 一会儿， 对，还想 聊 一会儿。但是我们下一组的节目主持人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怒视我们了。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 对，那也是跟大家说，扭曲机器马上就要进行这个20场的全国巡演了，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他们，也祝两位还有这个包括整个扭曲机器乐队 越来越火， 成功。 谢谢， 越来越火， 谢谢，掌声， 对，掌声鼓励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这个主持人已经在门口怒视我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没 事， 没事 没 事，也是请各位继续关注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对，最后一首镜子中送给大家。